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女皇武则天。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，创造了有名的贞观之治。唐高宗本事不大，身体又多病，倒是他的皇后武氏把国事主持下来，使社会又向前发展了。武氏到了晚年，还打破了女人不能当皇帝的传统，自立国号当了皇帝，尊号则天，所以后来人们都叫他武则天。武则天14岁的时候，因为生得貌美，被唐太宗召进宫里，封为才人，赐名武媚，很受宠爱。有一年的春天，唐太宗得到了一匹名叫狮子聪的骏马，性情极为暴戾。唐太宗让宫里的人试一试谁能够骑这匹骏马，结果几个内侍骑上去都被摔了下来。 看来宫里没有人能骑我这匹千里驹了。 陛下，我能。 哦，阿武，你能骑它？ 是，陛下，我能骑。 哦，哈哈哈哈，那好，你就试试吧，可千万要小心呐。 启禀陛下，我骑它之前，请您赐给我3件东西。 哪3件东西？ 铁鞭、铁锤和匕首。 哦，阿武啊，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呢？ 我要先用铁鞭抽他，他若不服，我就用铁锤打他的头，再不服，我就用匕首刺他的喉咙。 这个不要试了，不要试了。阿武啊，你还是真有办法呀。看来宫里只有你能驾驭我这匹狮子聪了啊。不过那3样东西我不能给你，你也不要骑它了啊。 武媚的聪明大胆后来也赢得了太子李治的好感，所以唐高宗即位后又把这个曾经是父亲的妃子纳为自己的妃子，封为昭仪。而武昭仪的眼睛却盯住了皇后的位置，她用各种手段结交朝臣，培植亲信，甚至不惜掐死自己亲生的女儿来嫁祸皇后，终于使王皇后失去了信任。依附武昭仪的朝臣纷纷上书请改立皇后，高宗就把自己的舅舅长孙无忌、太宗托孤老臣褚遂良等人召进内殿商议。 你们都是先帝的老臣了，有件事朕要和你们商量。自古以来，帝王绝后是最大的罪过，王皇后没有生子，而武昭仪生了儿子，我想改立昭仪为后，你们认为如何呀？ 陛下，陛下，老臣褚遂良以为此事万万不可。王皇后出身名门，又是先帝为陛下娶的，再说皇后也没有什么过错呀，老臣受先帝临终之托，不敢屈从陛下呀。 可如今我是天下之主，难道连这点事也做不了主吗？ 陛下，臣以为 断不可行啊。 好了，今天不谈了，你们下去再想想，明天再议。 第二天，高宗又提起改立皇后的事，褚遂良也豁出去了，说出了早想说的话。 陛下，陛下真想改立皇后，臣以为可以在天下名门家族中选个好的，何必非立那武昭仪呢？ 武昭仪怎么了？ 武昭仪是侍奉过先帝的人，天下人谁人不晓？陛下这样做，将来后人会怎么看待陛下呀？ 褚遂良，你胆敢这样说话，我是皇帝。 陛下，老臣早已料到陛下会这么说，臣愿请死罪。 我不杀你，我就是要改立皇后。 陛下若一意孤行，臣决计不再为官。 大胆！来人！ 是。是， 把褚遂良赶出宫去。 是。 是。是。是。 这时候，从大殿的帷帐后面突然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 陛下，留他何用？还不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杀了！” 妩媚， 这个陛下，褚遂良不能够杀呀，他是先帝托孤老臣，即使有罪也不应该加刑啊。 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，毫不客气地参与了国家大事，残杀了王皇后和萧淑妃，赶走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。因为高宗患有头疼病，朝廷大事往往由皇后主持，所以大臣们奏事都把皇帝、皇后并称。别看武则天心狠手毒，可管起国事来比高宗强多了。后来她被封为天后，索性代替高宗管理朝政，还提出了许多治国的办法。 陛下，先帝在世的时候一直注重农桑水利，实行均田，减轻百姓的负担。近年来豪门兼并土地，剥夺百姓的事时有发生，我想还是要奖励农桑，减轻徭役赋税，这样百姓才能安于耕织，天下才能太平。 好，你这个办法好。 还有，我从来反对奢华，应该传旨朝廷上下，宫内宫外禁止一切追求豪华的行为。另外，像对外用兵、征调民工的事儿，也应该尽量减少才是。 对，是应该这样。还有吗？ 我这些日子老是在想， 身 居高位的官员未必有真本事，倒是出身卑微的下级官员中有不少人才。 对， 所以呢，我主张广开言路，让大家都来出主意。 好， 有才能的可以越级升官，不然这朝廷上真是死水一潭了。 这一条也好，前些年你主持重修的士族制改名为姓氏录，也包含了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 是啊是啊，原来的士族制只收进了所谓豪门大族。有些人功劳很大，官也不小，可因为出身贫寒就不收。 对， 像我父亲就是一个。新修的姓氏录不按门第，有功的五品以上的都收了进来， 我知道有些大族不满意，可我呢就要这样做。 嗯， 而且我相信赞成我的人更多。 我看也是兴师路好。 陛下，我已经写了表彰， 哦， 总共12条，除了刚才说的还有一些个，陛下如果觉得可行，那就下诏实行吧。 好，诏书朕要早日下达。 虽然武则天治理天下很有成效，但仍不能被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所容忍。公元683年，唐高宗病死，武则天以太后名义临朝，先是贬中宗皇帝为庐陵王，后来又不许睿宗皇帝参与朝政，大封武氏家族，这就引起了忠于皇室的人激烈反抗。名将徐茂公的孙子徐敬业因为被降职心怀不满，就在扬州聚集了10几万人起兵反叛。武则天急忙与宰相裴炎等商议对策。 徐敬业在扬州造反，哼，来世不小啊。他让人发出的什么檄文我也看过了，说我杀姐屠兄，弑君振母，天地都不能容，还有什么包藏祸心，又是什么事关今日之狱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，都是一派胡言。不过嘛，这文章写得不错，文笔也很精彩，不知是出自谁的手笔呀？ 听说是一个叫做骆宾王的文人所写。 骆宾王？ 是。 他的诗不是写得很有名吗？这倒是个人才，可惜他当了叛逆，不能为我所用，这不能不说是你这个做宰相的过错呀。 太后明鉴，臣裴炎确有过失。 你的过失不止这一件，我领30万大军征讨徐敬业，你总是加以阻拦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吗？ 太后，恕臣直言，徐敬业造反是要恢复皇帝的权力，现在皇帝已经长大成人，还不能够亲政，所以…… 那你的意思是？ 太后，让皇帝亲政，扬州之乱不讨自平。 胡说，徐敬业造反就是要赶我下台，你理应助我平叛才是。此事我心已定，平叛大军马上出发，我就不信一个徐敬业会掀起多大的风浪。 事后武则天才听说裴炎的外甥薛仲章也参加了叛乱，而裴炎也与叛军有来往，就下令处死了裴炎。徐敬业的叛军很快被镇压下去，武则天的地位更加巩固了。他特地把群臣找来，表明自己的心意。这时候，他已经完全是皇帝对臣子的口吻了。 朕虽是女流，可管理国事没有什么对不住天下人的，你们要放明白些才好。朕辅佐先帝30年，也算是操尽了心。你们这些人的官爵富贵是谁给你们的？ 是朕。天下太平无事是谁治理的？也是朕。先帝去世时把社稷托付给朕，朕不敢专想着自己，而是一心想着他人，想着国家。为什么还有人要反叛？是他们对不起朕啊！ 是 是， 是 陛下圣明啊！ 是是是。 我今天把话说下，这满朝文武，论资格，论难驾驭的大臣，谁比得了裴炎？论名将之后，谁比得了徐敬业？怎么样？对朕不利，朕就杀了他们。你们这些人，如果觉得自己比他们还强，想反叛就快一点儿，跟朕较量一番。 臣不敢 。 不敢就好。今后要谨慎小心为朕办事，不要自讨没趣，自取灭亡，让天下人耻笑。 是臣等敢不遵陛下之命。 公元690年，66岁的武则天，她的权威达到顶峰的时候，宣布自登皇位，改国号为周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女皇帝。为了维护统治，她一方面任用酷吏，动用重刑镇压反对派，一方面提拔重用各方面的人才，使社会在稳定中向前发展。有名的贤臣狄仁杰就是在武则天时期得以施展才华的。有一天，他把狄仁杰找了来。 老臣狄仁杰拜见陛下。 国老快起来。国老这么大年纪了，每次见您拜我都浑身不自在呀。 老臣年过九旬，恐不久于人世，祈求陛下让老臣辞官还乡吧。 国老，朕已经吩咐过了，不是军国大事，不准烦劳国老。朕也是快70岁的人了，我想选用几个超群的人才主持国事，国老看有合适的吗？ 不知陛下选人任什么职位？ 打算任做宰相，或是大将。 那是要非凡之才呀。老臣举荐一人，是荆州长史张柬之，此人实有宰相之才呀。 好，朕这就下令调张柬之来京。 是。 但是李氏唐朝的影响却不是轻易能够消除的。公元705年，82岁的武则天病重，她重用的张柬之等大臣趁机发动政变，迫使他传位太子，自己改称太后，恢复了唐朝的统治。当即位的唐中宗探望他的时候，他难过的流下了眼泪。 儿啊， 在 我活了80多岁，别人做不到的我都做到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我现在最惦记的一件事，就是要保全我们武氏家族啊。 我把他们托付给你了，你可一定要记住。 儿臣一定记住，母后请放心吧。 啊，我不行了，我这一生找来不少非议，可我不后悔。我死了以后，你要为我立碑，一个字也不要写，让后代人去评说吧。啊， 儿臣记住了。 啊，还有，人要死了，心也善了，和我作对的，被我赶杀的他们的亲属，就都赦免了吧。 是。 武则天死后，唐中宗果然为他立了一块无字碑。尽管武则天有着许多残酷行为，但是作为初唐到盛唐的过渡人物，她保持和发展了唐太宗时期的成就，这就说明她的贡献还是第一位的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女皇武则天》，剧中人由谭宗尧、李婉芬、丛林、杨立新、李元、王德利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怡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平定安史之乱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公元755年入冬时节，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了长安。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和他的副手史思明在河北起兵反叛，号称200,000大军已经杀奔长安来了。唐玄宗此刻正在骊山华清宫和宠爱的杨贵妃尽情享乐，听到了这个消息，惊讶得目瞪口呆。 安禄山真反了吗？近来朝臣都说他有反相，我说他不会反，难道是我看错了人了？ 这个安禄山呐，陛下待他那么好，犹如父子一般，他不该反啊。 唉，当年我看他杀敌有功，忠心耿耿，就让他当了节度使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看他肚子那么大，有一次开玩笑地问他，你肚子那么大，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哎，他认真地说，装的是对陛下的一片忠心呐。我真是让他给骗了，还以为他是真的呢。 这也难怪陛下，他对我也是一样，他明明岁数比我大，可非要当我的干儿子，还经常把珍宝玩物珍禽异兽送进宫来，谁知道他别有用心呢。 我还封他做了东平郡王，给他在京城造了府邸，每次他进宫我都陪着他，没想到他这么没有良心呢。唉，悔之晚矣。 陛下快下令让各地起兵征讨吧。 难哪，这么多年太平的日子，将士们对打仗都荒疏了， 听说河北一带都投降了安禄山， 看来凶多吉少啊。 说起这位年过七十的唐玄宗，在位四十多年，前期还是很有作为的，励精图治，创造了盛唐时期的开元之治。可到了后期，他贪图享乐，迷恋女色，宠幸奸佞，做了不少荒唐事，重用安禄山就是一例。但是尽管当权者腐败无能，安禄山的叛乱还是不得人心的。他们一伙品质恶劣，所到之处烧杀抢掠，危害百姓，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，讨伐叛军的斗争在各地展开。当叛军攻到河北常山郡的时候，太守严杲卿因为准备不足，为了避免战祸，只好出城迎接。 严杲卿，你来接我，这很好。这常山太守还是你做，这件紫袍就送给你吧。 谢大王。 你好好守着常山，我让我的养子李钦凑驻扎在井陉帮你守城，有什么事你可以找他。 遵命。安禄山率军继续往南去了，严杲卿立刻召集部下商量讨伐叛军的事。 哎，你看这事怎么办呢？这事心里有点麻烦。我跟你说吧， 就是怎么弄？ 安禄山瞎了眼，我会穿他的紫袍。 那大人的意思是？ 我的意思，趁安禄山走远，我们就联合各地起来反他。我弟弟颜真卿在平原公开对抗安禄山，已经派人来和我联络了。我们要配合朝廷，切断安禄山的归路。 可是李钦凑在井陉驻扎，那可是监视咱们的。 那我们就先把他除掉。我已经想出了办法。 过了几天，李钦凑接到严杲卿的通知，让他来接受犒赏物资。严杲卿准备了酒肉宴席，歌女乐工。李钦凑猜拳行令，好不开心。很快，一个个都醉醺醺的东倒西歪了。 谁也不许动，你就是李钦凑吧？给我绑了！ 啊！你们干什么？ 哎呀，你们，你这个叛贼，死到临头了，给我推出去杀了！ 走！哎呀， 走！别走！ 与此同时，严杲卿派人把守在井陉的叛军也消灭，立即竖起了反安禄山的大旗。又联合了黄河以北十几个郡，重归唐朝。安禄山闻之，慌忙回兵攻打常山，严杲卿奋勇抵抗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兵败被俘。 走，快走，走，快点！ 徐大王，徐大王， 徐大王，快点，快走！ 严杲卿，你不讲信义，当初你这个常山太守还是我举荐的，如今你倒反叛我。呸！ 是谁反叛谁？ 是你反叛了朝廷。 你 是什么人，你应该明白。 我杀了你， 朝廷封你三镇节度使，你为什么还要反叛？ 住口！ 我严杲卿是唐朝的臣子，不是你安禄山的臣子，岂能随你反唐？我为国讨贼，何止是反你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 你这个老东西，我先宰了你。 你 把他给我拉下去。 你这个骚狗， 把他给我拉走。 你就快杀， 快走， 骚狗， 走，快走， 安贼， 快走， 哎。 严杲卿，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英勇就义了，他代表了广大爱国官兵的意志。在河南也有这样一位硬汉，叫张巡。张巡本来只是个县令，当叛军攻到河南东部的时候，他组织起了一支队伍，听说雍丘县令投降了叛军，带兵离开了县城，他就乘机收复了雍丘作为基地。原来的县令令狐潮急忙回来要夺回雍丘，把这座小城团团地包围起来。张巡就和将领们商量对策。 我张巡这次起兵保卫朝廷，义无反顾。可现在城里只有3000人，令狐潮有4万人， 就是 硬拼必不是他的对手。不必担心，汉军依仗人多，必然麻痹大意，我们正可以出其不意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只要打掉他的锐气，守住城池就不难了。 好，我们就听大人的吩咐。 好，我带1000人出城迎敌，剩下的留在城里坚守不战。 遵命。 张巡率1000人马冲出城去，将士们奋勇杀敌，叛军却毫无防备，仓皇对阵，队伍大乱，只好转身逃跑。张巡见目的达到，也不追赶，急令回军。他又召集了众将议事： 这一仗打得好，可是我们还不能大意，我想令狐潮明天还会来攻打的。 听说他们有100多门大炮，要是开炮轰城，那可就不好对付了。 就是这样， 我已经想好了，赶快在城头加上木栅了，再多准备些油和草把。 准备草把，这是 战场上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的，这是有备无患呐。 第二天，令狐潮果然攻城了，大炮一齐开火，城楼被轰塌了，城上却毫无动静。令狐潮自以为得计，命部下驾云梯攻城，可是城头上有木栅，高度增加了，攻城十分艰难。张巡率将士们乱箭齐发，打退了一次次的进攻，箭射完了，就把点着的火把扔下去。2个多月过去了，叛军硬是攻不下这小小的县城，士气十分低落。令狐潮只好亲自来到城下，要见张巡。张巡在城上痛斥叛贼： 令狐潮，你这个叛贼有何脸面来见我？ 唐大人，你我本是老交情了，我才特意来劝你。唐朝大势已去， 安禄山已登基做了大燕皇帝，你还苦苦守这个小城啊，又何必呢？ 我倒要问你，你过去一向忠义不离口，嘿嘿，今天你却投降了叛军，你的忠义何在？ 好好好，不说了，我写了一封信，你看看吧。 张巡回府以后看了信，又传给各将领看。 他说皇上已经逃离长安，唐朝已经灭亡，劝我们赶快投降，担保我们会得到重用。 不能信他的鬼话，我们已经坚守了几个月了，不能白白的把城交给叛军呐。 对呀， 就是不能啊。 哎，可是末相以为眼下消息不通，皇上生死不明，城里兵又太少，守着孤城难呐。 是啊， 就 是 降了还可以保住全城人的性命啊。 是 啊， 对 呀， 就是早晚也得降啊。 对， 是 对， 是 是， 守不住啊。 哦，你们这六个人都是有资历的将军了，我也得好好想想了。好吧，明天再议。 第二天，张巡率领众将走进公堂。 这是大唐天子的画像，请大家随我参拜。你们六个人到前面来。 大人， 大人 何事啊？ 你们昨日劝我投降，这是做梦。国难当头，你们胆敢反叛，扰乱军心。来人， 是， 推出斩首。 大人， 大人， 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 不能不快 走。大人， 大人，大人， 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 大人， 大人， 大人， 大人，大人， 大人，大 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城里的箭用完了，张巡想出了一条妙计。这天晚上，围城的叛军突然发现从城上爬下来许多士兵。 哎哎，你瞧那是什么？哎哎，张巡的人趁天黑要逃跑了 啊！ 这人还真不少呢， 快放箭啊，别让他们跑喽。 对。 哎，你看吓得都爬回去了，等他们出的时候再放。 好， 接连几个晚上，城上城下就这样一边往下爬，一边就放乱箭。几天以后，叛军才发觉上了当，原来从城上爬下来的都是用绳子系着的穿好了衣服的草人，他们射出的箭全被草人带走了。张巡用草人借箭得到了几十万支箭，叛军又气又恨。这天晚上，他们看见城上又爬下来许多黑影儿。 你瞧瞧，这草人怎么又来了？ 就是又来了， 还想骗人呢？我这是有箭也不放。 对， 哎哎哎呦，这回可是真人来了。 快跑吧。 一场夜战，毫无准备的叛军丢盔卸甲，狼狈逃窜。张巡和将士们一直坚守着雍丘，成为在敌后抗敌的一面旗帜。后来他在守卫睢阳的战斗中不幸被俘，英勇就义。正是因为有了张巡、颜杲卿这样的爱国官员和将领的英勇抵抗，才稳定了人心，牵制了叛军，使唐朝主力部队也有条件实行大规模反击。由郭子仪、李光弼率领的 唐朝官军乘机向东，插入叛军后方，收复了许多失地。在衡阳以东的嘉山，和史思明的叛军展开了一场决战。 郭将军，叛军已经被我军拖垮了。我军将士都在摩拳擦掌，士气很高啊。 是啊，李将军，拼以死战的时候到了，我看就下令吧。 好， 将士们，杀安禄山史思明的时候到了，冲啊！ 军在唐军的进攻下大败而逃，史思明在慌乱中落下马来，掉了头盔，丢了靴子，只好光着脚拄着折断的枪逃走了。唐朝官军终于把叛军遏制住了。后来叛军内部发生了火并，安禄山、史思明先后被儿子杀死。几年之后，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。一场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动乱结束了，这功劳归功于爱国的官兵们，归功于广大的人民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平定安史之乱》，剧中人有石维坚、郭珊珊、陈强、童凡、许正廷、张连仲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怡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